鬼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咧？无论你系反慢、反离、反车、反亚、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呢一节咧我哋就会好感性嘅 还债 啊，系啦，冇错，都系还债啦。我哋就应承过咧，但系大家就会讲呢个话题咁啊，其实都应承咗好耐咁啊。今日咧就隆而重之啦，所以点解我特登要揾翻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吓嚟呢个节目啦， 仲有嗰个死 第二节嗰、那个。屌你唔好成日杂乱，我逐样嚟，慢慢嚟得唔得？我而家讲嘢好似橡筋裤咁噶。 点解？ 慢啲。 系咩？ 系啊，老咗啦嘛，人大咗梗系咁噶啦。 好似阿狗哥咁。 狗哥唔使橡筋裤 style 啫。OK， 咁啊，第二节咁啊，再更加隆重啲，梗系揾埋最近咧，即系除咗杂种之外咧，佢都算系最忙噶啦。 OK， 吓我都未同佢倾过偈嘅，咁啊就系的种啦。 喂， 杂种之外就的种啦。 呢个紧要。 因为第一节我哋讲完杂种。好，咁咧就讲咩话题咧？咁啊呢个话题就好感性嘅。咁咧就我哋咧两年几前啦，咁我哋都 特登 都讲过呢、這个。讲过呢个话题，讲完呢个话题之后咧，就朋友都冇埋嘅。咁今日咧做完之后咧，又会唔会又冇埋朋友就唔知啦。咁但系总之就好隆重嘅今日，因为譬如话我连录音地方都换埋，今日去到一个甲级写字楼 ，OK， 一个非常之 非常神秘， 比 Record 先嗰个地方好不知几万倍啊，好舒适嘅地方。咁咧就去录呢一节节目啦。咁啊话题应该大家都呼之欲出噶啦，就系、是、我巴士老少啦。咁啊系咪二啦？我就唔知啦，咁、 okay. 但係我先做個開場白，即係我知我少感觸就係咧，我覺得兩年幾前咧，我做我巴士老蕭同今日做咧，真係有少少今日做翻我巴士老蕭咧，我咧有少少勾咗嘅，我自己個感覺，因為我覺得今嗱即係兩年幾前真係好撚煙嘅，你一講我巴士老蕭，大把人咧即係衝出嚟認咁滯嘅，係咪先好撚認啊嘛？你認咗我巴士老蕭，但今日係唔係咧？ 有一半 我覺得唔係咯，即係我覺得唔止一半，可能已經即係今日你覺得煙啦，應該就係、是、我諗我是教徒係比我巴士老蕭更加型嘅啫，我覺得。咁你我巴士老蕭同我是教徒有咩分別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嗱。我先做咗個開場白，一陣即係你哋有咩回應，你再補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今時今日。个门槛系仲更加低咗少少，即系好容易入场啊！大家，咁所以我是教徒系零舍多噶，比当年我巴士老少系多好多。因为嗱，好简单，你如果我巴士老少，你最你个入个门槛啊，入门标准啊 ，OK， 你最起码。你都要起碼抡過呢個芝加哥公牛學派，或者仲有呢個諗法 心理學啦、啊。 你起碼都要讀兩科，大佬讀兩科都要時間㗎、啊。但今時今日，你做一個我是教徒，基本上唔需要啲乜嘢㗎啦。我嗱入門條件仲更加低。首先你唔讀書唔緊要， 冇所謂， 完全冇要求過你讀書、啊。你最粗粗地求求其其聽翻五至到十集嘅。鬱敏踩場，跟住再 OK 十集你可能都唔夠時間聽 ，OK 好啦，五集嘅鬱敏踩場，再加一兩集笑死集，夠噶啦，跟住你就可以行，即係可以行出嚟，咁仲有調整下自己嘅心態啦。即係行出嚟 all the time 一日24小時，你要覺得自己係受迫害啦，身邊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害緊你嘅啫。阿迪呢每個禮拜都揾我做節目，一定係有 陰謀啦， 有陰謀㗎啦，係咪先？再啲 Eugene 呢啲啲冚家產，我認識咗咁耐，一個 number 冇俾過我，呢啲仆街 一定有陰謀啦。 仲有刁文流呢唔使講啊，直就係人渣敗類。 係啊係啦係啦， 總之身邊冇一個係好人，除咗自己。咁你身邊你對住咁多壞人，咁你要調整心態啦，就係、是。你要比佢哋更加壞，係咪先？咁已經 OK 噶啦。咁然之後日日就係即係點講咧？勇武鳩噏啦，要學埋，係咪先？ 鳩噏得噶咯， 冇錯， 你真係唔好做喎、啊， 係啦， 係、okay, 勇武鳩噏就得噶啦，即係咁，然之後匿埋屋企啊，最多多啲留翻喺屋企， 嗯， 咁然之後喺個板度，最緊要每一日咧就對咗 Facebook 諗下有啲乜嘢爆嘅， 嗯， 咁你諗下有咩爆嘅，唔使讀書噶， 係， 就最緊要爆一句半句，唔好多過三句，咁、然之後咪就喺度洗下板啊，咁就做得教徒。咁然之後你如果嗱你即係好快嘅啫嘛，咁樣你唔使讀俾讀兩科嘅時間，即係需要嘅時間短啲啦。咁、你好快就可以出嚟咁咪掛牌，咁、 咪 跟住你到然之後你咪然之後你入咗教信咗教主，然之後你學識咗頭先啲嘢可以掛牌就可以揾食㗎啦。 咪同埋 你又收翻啲、收翻啲僆翻嚟，咁、然之後咪又可以成立一個支派咯，好快好簡單。 得閒教笑。 所以我就覺得我有啲擔心嘅，即係今日仲講我巴士好笑咧，唔同兩年前啦、我哋講完我同阿牛紅咗啦，今日我哋講完 冇紅過， 一路聽啲人一路噓啊，仲撚講我巴士好笑。乜懒嘢嚟噶？而家即系咁样，所以我系有啲担心嘅今日。 Okay. 但系冇办法啦，我哋讲系因为我哋还债啦， 我哋讲唔系因为， 因为我相信我都仍然系我巴士好烧嘅。因为譬如今日六月，咁我哋又睇到阿萧山又开咗个新台，新台叫做 mimi.com。 OK， mimi.hk， 冇谂话读错。系 mimi.com， OK， 因为我冇读过书嘅， 系 啊，唔好同我讲 mimi 点解 ，OK， 系 啦，冇错 ，OK， 咁啊， 你冇读书就查字典，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 ，OK， 咁大致上我就系咁啦，即系我就觉得今日我哋好隆重，好感性，贺下萧山咯， 即系我就好简单啫，即系我同阿萧山嘅关系咧系咩咧？我用情同父子嚟形容， 好。 系啦， 真嘅咪真 的。你个巴系老师， 佢点样对佢仔同对我一样嘅啫，话声你听。 系， 即系我就觉得咧，即系讲得日事俾你听啊，即系我又费事指名道姓啦，我巴啦，我巴啦。即系有一日咧，咁样我就喺台电台推紧麦咁样，咁跟住咧就秘书过嚟，老师揾你啊咁样，我系咩？系咩？系咩？揾我？通常咧，阿老萧咧揾我咧， 你阿爸揾你， 揾我，你阿爸揾你，你阿妈揾你，你阿爷揾你，你阿爸揾我，哇，一揾我，喂，通常咧就梗系有嘢爆噶啦，系咪先？即系佢成日喺度话自己咧，我唔会喺公司讲啲唔关出面政治嘅嘢咧，系狗急嘅话先咧。 嗯， 佢每次揾亲我咧，出嚟咧就想我做一啲咧关于政治嘅嘢。咁当时适逢咧有一个好 hit 嘅。陈冠希事件 系 大家都知啦，跟住咧，我爸咧就同我讲咗一个方法，喂阿牛嗱，试下嗱，你知唔知咧？而家咧，呢、這个大概咁嘅意思啦。警方话咧，如果你啲相咧同朋友 share 咧，系 share 咧系冇问题嘅。嗱阿牛，我教你点做吓、你开个 Facebook， 嗰阵我咪有噶，或者你开个 Facebook， 咁咧你 at 晒你啲朋友。咁你可以 share 啲陳冠希嗰啲相出去囉，跟住嘩我你知啦，我雖然戇鳩啫，我唔係蠢㗎係咪即係呢，我仲話蕭山 佢當你係仔先俾你做。 我啱想 係囉。 我幾想去叫我做啊。 佢囉跟住我就 因為佢成日都係咁叫佢仔做。 係呀仲係囉。所以咪情同父子囉。你明你 get 到我㗎。 get 完全 get 到啦。唔係佢最親係你嘅真係我覺得。 係呀。咁成日都行埋一邊啦，親 呢啲嘢。即係如果當年佢同我講我出撲倒去做啦。 跟住我話唔係我話 阿爸。 阿爸。 爹哋 唔得喎。 嗌身叫摩連奴咁樣。 係呀摩連奴。 系爹哋， 阿爸 ，OK。 喂，咁如果攋嘢，你系咪帮我打官司先？ 你嘈咗先啦， 大佬， 你真系质疑你阿爸，佢都唔会答你，梗系会帮你打官司啦。 系先，梗系啦，佢个仔都唔会帮佢打官司啦。 唔系个问题，个答案佢系谂， 我会帮你打官司。 唔系， 我玩咗四廿二度。 你嗰时，你嗰时零八啊嘛，大佬，佢谂咗两年后先谂到个答案啫嘛。唔出律师信就正契弟嘛，出咗先屌你老母啫嘛，个问题 系。勾啦，呢句说话勾啦。即系我真系回想我爸咧系点样对我，真系几捻好咧。 系。 即 系好啊，你有冇讲过咧？ 咁啊，有一次。 唔系你嗰阵时，你系咪有 Facebook account 嘅先？你 未有嘅，未有。 唔系咯，我哋都有齐都搵落嚟做。 但系嗰时候我爸已经有佢个，我阿爸已经有 Facebook account 嘅。点解你？我真系我质疑，点解你唔摆？屌你老母，要我摆？ 咁做仔去做嘛， 咪系咯， 冇错。所以我咪同你讲，我开波咪同你讲，我同佢情同父子，啱唔啱啊？ 咁你今日有冇挂住佢啊？ 咁我真系挂住佢啦，李旺阳咁挂。 要嚟呢度操之。 李旺阳咁挂 ，OK， 几挂住佢 ，OK， 啊，即系咧。咁啊，仲有一次啦，其实我唔知个节目有冇讲过。咁其实升我职啊， 系 有一次咧，咁啊，我又推紧咪啦，咁样推住个秘书又话：，你阿爸揾你，你阿妈揾你，你阿爸揾你啊！咁我又 入去啦， 见阿爸啦。阿牛，我对你真系指责一样。喂，佢同我梁锦祥都系咁讲，我先肯定啫。喂，佢同诶，佢同同梁锦祥，我就当你兄弟一样，对我就指责。后生啲啊嘛，我后生过梁锦祥啊嘛。OK， 好啦，我当你指责一样。OK， 嗱，推咪冇前途，啱我喂。仲啊，冇人有前途，冇人覺得前途啊！ 揸缺人，嗱，網台揸缺人。 咁我就同你講，我同你講，嗱，咁啊， 有宇陽喺度嘛， 你有宇陽， 係啊， 咁啊，喂，你啊升你做升你做管理階層， 車台長啊！ 哇， 屌你！ 佢幾時同你講噶？ 差唔多我 好耐啊， 唔係我差唔多唔做嘅時候啦，即係話當然 即係零九咯。 我俾佢炒嘅時候 有飯博，你如果你差唔多係你俾人炒嗰時，宇陽都喺度，屌， 唔係啊！是 CEO， 唔係 CEO， 是行政人员，唔係 CEO，OK，、 okay? oh, okay. 未有 CEO 呢个 terms， <Okay. S 2> 当时阿宇阳都好似未喺度。嗯，咩時間？ 宇陽 唔算喺度， 宇陽做緊節目啫，未正式坐 CEO 個位 嘅。CEO 個位咧有另外一個人嘅， 佢嗰人孭緊嘅。 係啦， 嗰時咧就應該係阿梁粉先生咧，係即係而家咧同阿陳文俊一齊拍緊做緊節目嘅。而家我唔知點算嘅，嗰位台長啦，咁啊做緊嘅，咁樣我即刻話你知我嗰啲啦。即係你當我係仔指責啫，我當嗰個係我老師噶嘛，阿粉長，我即刻爆俾佢聽，喂屌你老咩喂！你失势啊！ 你都算渣， 你失势啊！ 你都真系 大佬啦，我又唔系啊，因为我咁啊，我同阿粉祥咁倾咯，喂，我做行政人员咯，点睇啊？咁其实唔系我自己叻嘅，咁阿粉祥兄咧就同我讲，哦，好多文件你签哦，哇，好多文件我签，我点知系乜嘢嚟噶？大佬，如果譬如啲上市公司， 佢啊乜嘢？佢揾你签名嘅啫， 梗系啦，签名。喂，你明唔明啊？阿我爸系贪我乜嘢啊？他我唔識英文啊！話聲咧，話聲咧， 多咗啦， 我諗多咗，佢應該當我仔。 問阿耀尊啦，咪耀尊，耀尊就即係對阿蕭山有咩感覺嘅咧？ 唔係，我想問， 唔係我貼你題㗎，我當佢神咁樣咯。 係， 我真係當佢神。而家佢個最新消息，我唔係聽啊。 嗯， 睇啊。 嗱，我同阿 B 最大分別，阿 B 係聽最新消息。我是感覺最新消息，我是真的感覺， 唔 係 我 幾時進化到咁咧？ 係 有一次我通常食緊飯聽嘅啲節目，即係唔係有咩時候聽啊？係咪？咁有一次我係冇戴住 headphone， 我通常戴 headphone 聽，因為播喇叭聽阿爸啲嘢咧，即係聽阿牛爸啲嘢，俾同事聽到咧，好攞咪細笑嘅啫。咁我戴 headphone， 我一次食一飯，我係冇戴 headphone， 我唔記得咗。但我即係個電腦開住個 YouTube 咧，佢口啱噏啦，我睇住，我真係感覺到我知道佢係講緊啲咩噶，我真係知道噶。 即係例如， 即係嗰集係講 感覺咧，自己形容，即係你 要買嗰啲 講咩H7N9 噶， 係 即係佢我知道佢想講咩嘅喎， 有啲親切， 係跟住喺度食一飯，咦？我明明冇聽緊，冇戴住 headphone 聽緊，但係佢好似聽緊。佢好似同我讲紧嘢咁样， 慢音咁样。 系啊，喺度诶，一张佢唔使惊噶。而家个病毒喺上海嗰度咧，如果要每日有一单咧，咁啊唔知点算啊。我真系好似听紧咁样噶。 唔系，我补充少少。 唔系嗰个唔系我爸事老师，唔系嗰个我阿妈事老师。 我有啊，要知呢个感觉噶。 系啊， 但系我通常听最新消息嗰几分钟咧。你係嗰個感覺就係好似啲梵音咁啦，但係咧你係又好似聽到，又好似聽唔到咁， 係啊， 好撚完㗎，但 係 最後你一定要聽到啊！依個就係最新消息 啊！ 即係喺腳嗰度一定中，即係一定聽到㗎。 其他集 因為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咧？其實呢度你聽緊嘅時候，除咗親切啦，一定親切㗎，唔使講呢啲唔使拗啦。同埋你好想快啲完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一定係。 潛意識係好留意最後嗰幾個字，呢、這個就係最重要的消息啦。 消息 嗱，你哋雖然未到我同阿傑斯個境界，我個境界好高，望住口噏噏噏，你係聽到嘢，呢、這個真係好高。 聽到語言聽之間， 冇錯啦。 但我因為嗰集最新招職咧，我都有聽嘅。但係嗰集唔係我巴士老師喎，嗰集真係我媽係女人啫。佢話禽流飲、禽流感，去咗上海，慢慢蔓延到好遠啦。要等啲雀仔翻翻嚟香港先要攋嘢啊嘛！ 你何解唔知 我阿媽是老，我阿媽係女人啦、 啊。呢啲唔關個內容事啊， 你呢啲真係唔 係個感受、啊。 我覺得咧，你我成日聽你講嘢咧，我即係我咧嬲你。 點解？ 我覺得老蕭係當你係仔，但你真係有冇當老蕭係老豆咧？屌真係，你成日都要咁樣喺度搏佢嘅真係。 大佬。 系 咯，我對我親生嗰個我都搏佢啦， 話 聲 佢， 你真係好啦， 我老豆民建聯嘅大佬，喂，我哋 DNA 咧有問題㗎，我哋生成嘅 DNA 同我老豆有啲問題。 即係個爸就親 過 我老豆嘅， 你明唔明啊？我老豆個 DNA 有啲問題，因為佢親民建聯，我就寫民聯咁樣，係兩種唔同嘅基因，即係講基因咧就不能。系啦，不能讲迷米啦，话俾你听， 怪唔得知你 迷米其实都呢个嗱，讲翻个台啊， okay. 即系其实我哋大家好兴奋啦、啊，即系我觉得我真系等住佢开啦、啊，等得好辛苦， 万足期待。 嗱，唔系点解 我讲先？点解我期待迷米开咧 ？OK， 因为会减少好多 Vegas 先嘅压力啊嘛。 OK， 呢个讲过噶啦，系啊，唔系嗱，作为一个网台主持咧，我觉得咧，我真系好期待。即係迷米一定要快啲開翻啦、嗯，因為老蕭如果一唔做網台咧，你好多人就會覺得北上頻道係好難聽嘅。咁、但係佢個台開咗之後咧，啲、人又會覺得，咦北上係幾好聽的。所以你做網，即係作為網台主持，你真係你係覺得 有比較， 係啦，即係一定需要㗎，係需要有 comparison 㗎嘛。OK， 咁你 作為一位聽眾咧，即係網一位網，即係因為聽開網台嘅，即係我做翻一個聽眾咧，我極。個更加需要有老蕭嘅台聽啦、因為我大佬你冇老蕭嘅節目，我點聽得明網點啫、又係咪先？大佬聽網點得天下噶嘛？ 呢啲咪就係神嘅地位。係 啦，冇錯。你大佬冇，如果唔係你聽唔明㗎。係 啊， 傑斯。咁所以我覺得你作為無論係聽眾或者係網台主持。即係都係好期待咪咪多金開台㗎嘛！ 你講咗咁撚多嘢， 係 你聽過咪咪多 HK 未先？唔係咪咪 HK 多 com 未先？ 尋日夜晚瞓覺前入過去。O、okay, K， 入過去，聽過去， 話撚名曬都叫做入過去。 okay, 但係 佢未開台嗰陣，我入過去。 但係唔係好成功揾到啲節目下載。咁、okay. 但係咧，即係咁我又問翻 Eugene 啦、，Eugene 同我 ，Eugene 頭先同我講啦，佢話比 Reg 好好多啦， 好好多， 因為你好容易可以得到啲節目啊嘛。嗱呢個係好重要㗎、因為呢個就係一個對比咯，即係你好容易得到嗰啲節目，咁你要求就冇咁多啦。咁、但係譬如 Reg 嗰啲又唔同啦，你係千辛萬苦、含辛茹苦，屌你老味，成要殺老豆、殺老母咁樣，你想攞到個節目，你攞完個節目係會流眼淚㗎， 你仲要要求。 系啦，咁然之后你会 step， 你就会觉得，咦系、北上频道真系好低啲喎，咁捻样噶嘛， 你仲要要求 系啊， 申请博客， 系啊， 华生都冇博客， 系咩叫博客？ 博客系流民嚟啊， 有个网友同我讲博客，我恩客我知啫，讲咧就好耐都答唔到嘴，咁你话咩？我博客，我屌你啦，你唔好真系当我大陆呢啊，大佬，我系西人嚟噶，好捻西噶， 喂，讲真，我唔系抽肉，喂，讲真，喂，如果阿傑斯你好似未听过迷迷啊咪咪噶， 系啊， 喂，咁你真系 我听过， 唔得啦， 而家咪听过咯， 边个讲？ 迷小生咯， 小生你听过集啊？ 迷一般嘅米啊嘛， 我咧有幸咧 大米咯， 嗱好简单，咁耐咧，我开咗由6月1号开始咁听，我都到而家啦，我听 你哋讲下，即系 我听咗琴，我听咗前日嗰集咯， 感觉 咁风咩逍遥游啊嘛， 逍遥游， 逍遥游真系好嘢啊！话声你听，话声你听。 啲名咧越嚟越大，我 越嚟越玩個女。 我哋話， 揾個女出嚟玩。 喂，我哋依我巴士好先。唔係，我哋要講下佢個阿蕭生嘅節目嘅名嘅演變嘅。第一個係咩咧？定係叫咩？ 蕭股升中。 係啊， 係啦，啲蕭嘅股票，一八一嗰啲咧，升緊。 好撚好嘢，可以用蕭字可以做咁多節目名。蕭股升中，第二啊，跟住啊。 风风也笑先， 系啦，跟住仲有冇第三个？ 最新消息， 跟住就到逍遥游，嗱系旅游节目嚟， 好话俾你听， 系咯， 摆到明 呢、這个名好多，你冇嘢讲咪讲旅游咯。 逍遥系乜啊？ 系 系我爸嘛？ 系 逍遥个爸爸系边个啊？咪我爸咯，咪老萧咯。 系 所以用逍遥游就希望你哋。可以当佢系老萧，即系我哋庆祝。 我成日都以为逍遥系碌鸠揈下揈下。 O K 啊，呢个 你我冇听过， 有多啲解释，有多啲解释。 哎呀，我又听翻听翻， 哇，得罪得罪， 真系要听，真系个个节目都唔捻使听，根本冇个个节目冇人听。O K， 系 呢个节目系真系要听，话声你，哇，简直就系一个战场。 讲咩噶？ 佢只有一个敌人， 梗系咯，我咪讲咗咯， 嗰个敌人你估唔到。 点会咁？咪我是教徒咯， 系 基本呢场呢、這个节目就系我巴士老师对我是教徒啫嘛。屌你讲乜都系呢两样嘢，第一就系咪先？ 而家投 完之后，你每个礼拜咪就系咁咯。你听完呢边，咁然之后到礼拜几啊？礼拜 你讲边边先？哦，埋位日四咯。 咁咪到我是教徒又对翻呢个我巴士老师咯。咁你咁样先精彩噶嘛？个网 ，sorry， 你真系错晒， 系 佢只有一个敌人。一世人咧，好似即系你知啦，我哋出嚟行嘅咧，即系我哋好多敌人噶嘛，即系阿正心 B B 啊，其他 Kitty Quiet 啊嗰啲咁嘅草泥啊嗰啲啊，都有啲敌人噶嘛，佢得一个啫，星尘嘅。 哦， 哇，不断咁啊话佢啲嘢啦，唔得啦。喂，琴日就唔同啦。 我唔同意，我唔同意，我同意你可以系佢可能系敌人，但唔系一个咯，咪系呢期嘅敌人咯。 系咯。 O K， 你听清楚。 陈云呢个咩 level 啫？呢个陈云嗰啲咪就我头先讲嗰啲教徒匿喺屋企嗰啲教徒啫嘛。 但你冇听冇发言权，毛泽东教你乜啊？ 啊系，咩唔系阿胡耀邦教我咩实践是咩 反道理 咩辩证的真理啊？系突然间讲错 先得噶嘛？话系，琴日就唔同啦，即系我好 feel 到咧，佢系借阿呢个一嚿云咧， 系 去批评佢两位前度朋友啊，唔系一位前度朋友，一位当佢啊系咩咧？一个都我爸嚟噶，当佢侄都系当佢指侄吓，曾经当佢指侄嘅人咁样，佢就话咧，阿陈文嗰套理论咧，就好适合佢两位仁兄去参扶去崇拜。 屌呢个系你知咯， 四个字讲完啦，你讲咁捻耐。 咩四字啊？ 宗教纷争 系啊， 屌你即系咁样简单，俾阿的讲下好冇？ 以色列巴勒斯坦 咯，唔系咯？ 简单啲系人都明普世价值嚟嘅呢啲 系咯？ 屌。啊，唔系得讲下， 讲咩先？ 咪讲下你对萧生感觉有冇听过新网台？ 我听先。嗱 ，OK， 姚晶， 但我有一样唔明， 系 你哋喺里边做过就知，点解佢个节目咁多洗衣粉嘅？ 系啊，系啊，嗰个我有睇过。 嗱，我嗰当时未有超市嘅，所以我觉得答唔到。而家估都估到啦，卖唔去。 唔系你卖唔去，你唔使个节目嗰度自己摆晒喺前边噶。 唔系啊，呢个咪 TVB 报警嚟啫嘛！屌你，永远都系噶。当有世界杯嘅时候，咪杯面啦、水樽啦， 乜嘢摆晒。杯面、水樽都系占一个位置啫。嗱，我而家睇翻《逍遥游》去开翻咩，占咗好多个位噶，大佬啊！ 屌你睇下啦，左手边噶嘛？咦，唔系呢条摆右手边， 又有油又有剩噶喎，呢啲唔系宣传， 咁我 唔系， 我梗系知啦， 唔系要出冇得讲，因为间铺头可能得两件 product 嘅啫， 系咪咁简单？ 唔系你摆一包，咪都你想摆咁多包？ 唔系多系好啲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多啲会好啲噶。萧生一路都讲噶嘛，多啲 download rate， 多啲 click rate， 大家多啲 click 下 Google Ad，OK， 咁样会多啲收入，多系好嘅。 业务多元化啦， 系啦 ，OK。 但系有一次，琴晚我就听阿我爸做节目咧，喂，好嘢喎！ 琴晚系听紧翻礼拜四嘅节目， 系，梗系啦， 礼拜四噶嘛。 逍遥游，好嘢啊！唔好咁激动，我爸嚟，你唔好话我爸，话声咧，我真系嬲啊！好嘢喎，佢话喂，而家全香港最高收听嘅网台， 咩咩 H 唔系，佢就话咗咧， 热血 系热血，好嘢，真好嘢， 张敌人最高， 第二 系 埋位， 好嘢， 好嘢 ，OK， 埋位。第三 咪咪 唔系 咩啊？ 系咩 ？D 一百， 冇错 ，D 一百， 好嘢， 都系你咩吉先啊？ 佢冇 跟第四啦， 黐线嘅，冇 嗱， 系啊， 最受欢迎节目咧，而家讲到明啦，屌咧，第一个北上频道35人，第二个就系今日讲古仔34人，咁你加埋落去都系60几个单 位。嗱，你知道 佢讲咩吉先就冇公信力啦。 我爸即系呢次咧，其实咧，即系好好人。 即係呢點樣講呢，佢唔知係咪認衰嚟咩我唔知啦，佢曾經講過，喂我個電台一開98%嘅收成返返嚟。 唔係佢收斂咗呢嗱倒咪倒下，如果佢咪呢個禮拜四講咗啊。 係啊。 我諗兩個禮拜之內、啊、可能啦、啊、我睇下、啊、我講估 佢。轉 channel。 佢就會公布啦，嘩我哋開咗兩個禮拜。第一位 BB.com 搶翻市場佔有率95%， 第二位 你要鋪排噶嘛？ 第二位 係啦， 阿蕭生做咩啊？編劇出身㗎啦、哦，你點會一行出嚟就已經係票房冠軍？ 但係唔明啊嘛，你無啦啦會賺第一位。 哎呀，呢啲好簡單，咪抬高個敵人，跟住我打打個敵人，我咪勁咯。 大佬，係我覺得話，哇，有幾勁，講到熱血有幾勁啦，係咪先？ 我反而 集集100萬人聽。 反而如果我即係摸我阿爸嘅諗法咧，就話、喂，佢提都唔提一個 Mac 先啊！ 屌， 唔係佢當你哋係朋友啊！ 哦， 佢當你係朋友、啊， 當我指責，當我指責， 認真啊！即係千祈唔好提大佬。係，我哋同佢即係我哋同佢係南緣北切嘅大佬。 關事㗎、 啊！唔係啊！佢哋真係好迷戀嗰啲數字啊！我哋再講一次，喂，就即係我嘅節目，我即係俾撚足曬面大家，俾足埋面阿貴。42人，唔好多啊！42人，真係唔好多過，大佬真係好認真噶。你真係唔好話下節目好撚多人聽。但係佢哋唔同嘅，佢哋係完全另外一度 concept 嚟噶嘛。大佬佢真係好 care 在線有幾多人聽啦，下載有幾多啦，大佬。 我可以唔係幾多人啦、 啊。咁、啊、我明點解 web 架成日 download 唔到啊？因為阿丁後面一多個42咧，佢就停咗水喉， 自動 佢就停 stop 噶。 我屌， 教佢啦， 減低個 鬥快爭嗰42個高跑。 唔係今日係想你。好珍惜嗰個節目，你明唔明啊？係啊，即係你可能就係即係你差唔多，譬如星期六我哋個節目出街，你 download 到去下禮拜五到咧，你就可以 download 到，即係要用5日時間。 真係，所以我哋解釋到點解我哋唔用博客。 系啦， 唔用播客， 系啦， 唔用播客， 欣客都唔捻用， 欣客都唔捻用，因为播客咧好捻容易你 download 到，我哋唔捻希望 ，OK， 我 原来哦，原来系咁嘅， 因为你太容易得到咧，你唔会珍惜噶。 唔系，但系咧，其实咧，即系阿教主咧就有好多灵童啦， 系， 其实咧阿我爸咧都有啲灵童啊，咁其实灵童第一位咧，第一代灵童咧，除咗阿粉墙之外咧，其实都有一个嘅，嗰个就坐喺隔篱的种 ，OK， 哇，犀利啦，话声咧。嗰個時候咧，我的種咧就孭起啊我爸嘅電台咧，大概有1/3節目到啦。 係啊， 喂，講真嗰時候，喂大佬，你冒然啊背起你老豆，視乎啊 背起你老豆， 背起我老豆， 女巴唔係阿蕭， 係咯視乎，咁你真係殺父，即係我殺父仇人啦而家。喂，我同你不共戴天之仇啦 ！Rex 先嘅初型嘅就係喺嗰陣時走出嚟。 我咪話俾你聽，你渣咯。 點解 ？OK， 嗱，呢個真噶。我放暑假2008年6、7月，捉咗有2個人，一個我，一個大舊石入去。有邊個帶我呢？我冇記錯係阿靚靚姐姐，我唔記得邊個。 Queenie 係啦 ，Queenie 啊 ，Queenie 冇得罪啊， 係真係靚， 唔係冇得罪佢， 真係好人。 听闻系佢举报我去控烟牌举报我嘅，但我从来都唔信呀。OK， 呢啲系我阿爸同我讲做分化嘅，就我唔信呀。OK， 哇，大佬入到去好似真系顶你成个，哇，好似朝圣咁样噶嘛，都吓。大佬我嗰时细细个系咪先？我又唔知道。咁萧生真系好好噶嘛，系咪高高在上噶嘛？入到去萧生跟住讲一句：你两位小朋友有冇兴趣喺度打份长工咧？跟住吓。 有道理啊！ 跟住又， 系啊， 大嚿细就冇出声，就萧生啊， 使唔使签名啊？ 我想放埋，唔系我咁样讲嘅，我想放埋人生最后一个暑假先咯，我想玩埋呢三个字， 烂泥扶唔上， 跟住 我 交 冇用嘅 一个暑假 先， 跟住之后 有冇滴眼泪？ 吓，冇 滴眼泪， 冇，因为咧太过惊啦，老实讲，真系唔知，因为往后啲嘢咧仲搞笑， 好犀利填嘅你知， 唔系，仲有事就咪咁啊。唔紧要，你两个谂谂先啦。因为点解呢？咁其实你都知啦，阿梁锦祥台长公务就好多繁忙嘅。咁你都知道我哋啱啱分开咗1、2台嘅关系啦。咁如果你两个可以嘅话咧，就帮我管理1台咁样讲。哇！ 记住啊， 长， 你记住啊，系我。唔做呢个行政人员之后先到你啊，得噶 ，OK 啊？ 系，梗系啦，梗系啦， 葡萄， 梗系啦， 唔係咁，跟住咪放完個暑假之後，跟住哦冇咯，都金融海嘯啦，算咯，冇咯，係咯。 跟住就到啊呢個足球頻道嘅事件啦。 哦，咁嗰啲啊，你嗰啲啊，咁嘅往後啦。唔係，不過老實講嘅， 對新嘅台 唔係，不過傑斯講得啱嘅，即係兩年前做我巴士老師同兩年後咧，絕對有唔同嘅睇法啦。唔同嘅睇法，即係你頭先帶出一點嘅就話，而家入職。去做一個教徒，當然係一件好易門檻好低嘅事。原因係咩？就係、是、本身個教裏頭已經有一個既定嘅讀書模式喺度，成套知識會灌輸咗落去嗰度嘅 教育機構。 係啦，我糾正翻一樣嘢，其實我哋頭先係離咗題一路到，即係如果你用翻我開場白，你當呢一次係我 lead 嘅話，我哋講緊嘅我巴士老蕭唔係老蕭，我哋講緊嘅我是教徒。唔係教主，我哋講緊我或者我同你或者我哋身邊嘅朋友，係講緊我哋日常喺個網度見到嘅所有嘅人，呢個係一種現象嚟嘅。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就係話當然有呢幾位有呢幾位網台大佬啦。咁然之後呢幾即係呢我諗呢十年咗緊個網香港有網台呢衍生出嚟，咁你就衍生咗兩種產物囉。即係兩種產物我係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研究啊，或者去，因為我身邊真係好多，譬如話我巴士老師我是教導，咁但係我頭先想講嘅就係話，其實今時今日可能我巴士老蕭喺呢個時候呢、這個 moment 啦，即係通常都係喺一個 period 裏面有高有低啦，好似啲即係高水低水咁樣啫。咁你咁，但係我覺得今時今日係我是教徒嗰個氣勢係強好多囉，係 啦， 係啊，因為容易好多嘛， 我又唔覺，因為咧我睇教徒咧六月四日嗰日咧。嗰個箱咧，教徒嗰個箱咧，真係唔多。 唔係， 氣勢好簡單啫，個氣勢好簡單。 七一都未嚟， 你而家會唔會即嗱 ？OK， 未接之前啦。 唔係先，唔好意思，喂大佬，七一嚟嗰時候，可能咪都擺檔啦，話曬聽，未知喎。 唔係呢個係往後嗰兩個禮拜個 形勢。但係我見到菠蘿真係唔多籌款喎。 唔係呢兩個呢、這個就係可能過兩個禮拜後個形勢上嘅分別啫。但係你要諗翻人網接之前有幾多人會認我係人網 fans 啊？大家都會行出嚟講我係人民力量。你好明顯你睇到係 掛咗鈎啦， 係好明顯係教徒係贏咗阿爸噶嘛？呢個啫， 你 咪先 係啊，真係睇埋 Facebook， 我感覺都覺得係教徒。 人民力量天地開花， 唔係啦，而家係事實。左交右嚟悼念李旺陽，講那群左交廢物。老陳問一下自己，你叫李旺陽好親媽，其實呢啲 係同埋要講個進化論係咩咧？ 勇武鳩噏唔使嗌嘅，而家 同埋個進化論係咩？就已經唔稱呼為教徒㗎啦，大家會套咗三個字落去，本土派。好明顯㗎，你套咗落去改曬啲名㗎。 成 波論本土派呢啲名， 唔係教徒我講㗎啫。唔係因為嗰、那個嗱教唔係 OK， 當然係你哋講嗰啲咩本土派乜乜啦。但係嗰個係有教徒嘅特質喺入 邊。特質喺度㗎，係啊。 即係你睇你不要問，你首先要成為咗一個教徒，你先可以行出去傳道㗎嘛。 冇錯， 係咪先？即係你如果唔係你點可以傳道啊？你傳道冇人會信服你㗎嘛。咁所以即係冇矛盾㗎。係 啊， 嗰樣嘢即係 同埋簡本土派，唔係同埋簡單好多嘛。 忽然本土派， 喂，咪先，可唔可以改一改名？一係叫城邦派，一係叫土著派， 冇所謂啦， 冇所謂。 即係我統稱佢做教徒。 即係如果你係， 總之就唔係我巴士老少咯，係有唔同㗎。 我好簡單，如果你係本土派咧，你某程度係污蔑咗我啲朋友啊嘛。 我咪話係忽然本土派咯，或者咁樣 長咯， 或者叫偽本土派咧，我叫咁得唔得？ 咁樣偽都得。 即係你要知道咩何係本土派，你自己查牛津字典。 OK， 唔好上維基睇， okay. 因為有一位網友叫做唔知遭時乜嘢眼啊，眼啊，佢話查字典嘅嘢 ，OK， 呢啲要查字典。 OK， 但我想 bring out 個 point 就係話咧，即係眼傑斯講咗教徒，教徒一定要分一啲係口裏邊嘅教徒，嗰啲夠噏嘅啫。我哋呢啲咧係心嘅教徒，我哋係感受神嘅感應。嗱，好明顯嘅有一日嗱，遲啲瞓都係。我嗰類深嘅教徒，就係我哋去六四遊行咧，咪我哋約埋阿丁阿牛一齊喺銅鑼灣嘅，係嘛？阿神當然唔在場啦，神因為喺天上邊噶嘛，佢唔使陸地嘅。咁但係我呢度行嘅時候，有一樣嘢係感應住我同阿遲啲瞓嘅，就係袁理明。 係， 我哋越行越近袁理明， 冇錯， 就係啲神對我哋嘅感召。 你 我哋行咗去一個神最接近神嘅一個嘅。 嘅嗰啲叫咩啊？天使嗰度， 好似攝石咁。 唔係你唔明， 係啦，我一路行喎。 唔係你有比較㗎，即係你喺嗰個位咧 ，OK， 隔離咧就係泰雅 ，OK， 陳淑莊，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就係袁麗明。你係 啦 係 啦， 感覺係哇聖女啊，聖女啊，聖女啊！ 即你未到我哋 level， 我哋係見唔到陳淑莊嗰陣時，我哋淨係見到袁麗明。嗱，跟住落雨 先，係袁麗明 B B 已經俾林宇陽哥哥溝咗㗎啦喎， 唔係溝唔溝啊？ 咁佢個性結嘅影響咪冇撚咗咯？ 唔係你答我，你答我，袁麗明係我是教徒，抑或係我巴士老少啊？ 袁麗明成我巴士老少， 咪係咯？屌你！繼續， 所以我哋就衝入去，跟住咪落雨嘅。我哋我同阿慈啲瞓閃咗出嚟啊嘛。我哋點解會唔入去六四嗰個圍院嗰度？ 嗯， 而淋到濕曬，我哋會走翻出去。我哋都諗住走入去。係點解？因為我同阿慈啲瞓， 擔心 眼神打咗一打。死啦！袁麗明 B B 會唔會濕曬？ 師傅啊， 咁安樂去睇，我哋即刻掉頭衝翻出去。但係袁麗明 B B 已經走咗。 梗係啦， 嚇！ 佢濕曬嗰啲， 我哋唔係師傅嘅角度。如果我哋諗住睇師傅，佢走咗，我哋會好傷心。但係我哋嗰陣時會心笑一笑，嗯，佢安全。 即係覺得自己個兄弟姊妹有事。 係啦，呢啲就係真正嘅教徒啦， 唔係口噏嗰只，口噏嗰只咪就係又另外一個。已經形容曬欺世盜名揾笨賊咯，即係揾食嘅啫嘛，係咪先？即係大 專。所以我成日叫老蕭灰飛煙滅就係咁解，因為佢在我心目中佢唔緊要嘅灰飛煙滅，喺我心裏邊，我真係唔需要見到佢，佢好似灰咁樣飛撚曬去，好似骨灰咁散曬落海，真係唔緊要。 因為佢已經喺個心度， 喺我心裏邊，我一路會感應住佢㗎，就係咁解啫嘛。我叫佢灰飛煙滅，唔係叫佢死啊。佢咁老係要死，但係唔需要。 冇錯， 佢灰飛煙滅得㗎啦。 唔係呢兩個，即係呢講翻啦，呢兩年嚟啦，即係我覺得好啦，即係蕭山，我諗三四月一號、六月一號呢兩個月啦， 感動啊，總之 兩個月嚟，老實講句，我諗成個網台界絕對要俾翻個 credit， 即係老蕭嘅，係點解咧？冇咗喂，大佬，冇 佢， 冇咗佢，你諗下一樣嘢先， 我中毒， 結血，冇話題。悶到仆街，阿達唔知屌邊個好，咪夾硬揾嘢屌咯，鬱敏， 係咯， 鳩噏又 宗教冇糾紛， 冇嘢講 ，OK， 跟住網跌又好撚難做 ，Red 哥又 down 撚曬 server， 北上又冇啲人覺得好撚閪啊，唔係一個節目做得， 你成件事咁啊， 係啊，一冇撚到老蕭會死噶， 一潭死水啊，你明唔明意思啊？ 即係正如巴勒斯坦話要獨立， 係咯， 以色列話好啊。我点啊点 点算啊？ 点啊？个个都完啦，碌咗我冇啦，系咪先 咁？ 喂，其他人你谂下，好多好多，唔好话教徒又好 ，OK， 我爸又好，大家都会觉得心灵少咗好多嘢，空虚啊！呢两个月嚟，你睇下系咪先？ 所以咪咪就咪咪啊！ 呢节完之前啦，即系同老萧哥讲声啦，真系啦，好慎重，好 serious 同你讲声啦，有啲嘢系真系噶。讲下就得，做真系唔好做啊！嗱，上即系接台呢啲嘢，做一次算啦，唔好再接啦。好，大佬有啲嘢你跟翻学翻阿陈云大师，够噏就得噶啦，唔好咁捻勇猛。 真， 休息一阵，咁我哋咧就有牛哥点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咩先？ 嗱，听先。因为咧有人成全咧，因为我讲咗某一句说话咧，我就俾阿老萧炒鱿鱼嘅。咁咧，呢首歌咧就名我就你自己听啦 ，OK？ 咁咧就唔使听咁长嘅。 第一首唔系歌嚟喎，好似 歌嚟噶，歌嚟噶。 OK， 呢首歌咧，你听头20秒至一分钟，你就可以 cut 咗佢啦，因为由头到尾都系。干你妈的汽车啊，嘿咁样嘅啫。 干你妈的机车。 系干你妈的机车。 系等我讲啦，你甩甩咳咳。嗱，我做两集都成日净系讲我哋个阿爸。 OK。 咁我梗系要搵翻只歌就讲你老母噶啦。OK。咁只歌咧，同我同阿的同阿耀坚系冇关嘅，系牛送俾老萧，叫干你两个车鸡巴。 OK。车巴。 休息一阵，第三节翻嚟。